36只，是买一箱送一箱，12瓶带给大家，750毫升标准瓶型。但是很多朋友质疑我说，你是好红酒吗？20多一支，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吗？是来自于核心产区波尔多的吗？是 AOP 吗？我告诉各位，真正从法国漂洋过海来到国内，真正原瓶原装进口，我不打擦边球，不是罐装，不是国内分装，是真正的原瓶原装进口，399，12瓶，再送给各位2只1.5升瓶型。这一支我告诉各位，就是你去喝，你去品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的酒水给你带来的品质，给你带来的质感，给你带来的浓郁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周老师，我觉得这档节目当中14支酒399这个价格，我们之所以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相信就是我们的口感，我们的性价比，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法国，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去。 是的，那么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4瓶啊，相当于16瓶的量， 没错、 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法国红酒滋味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机会啊！而且刚才沈先生已经承诺了，回去以后您打开一瓶，尝完以后觉得不满意，您可以留下那瓶，其他都可完全可以 退 掉啊。这也说明厂家呢对这个酒它的这种自信和一种担当。好的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现在呢已经到下半年了，下半年各种节日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多的家里边比如说要走亲访友啊，或者办一些什么事情啊，什么婚事啊等等的哈、这个时候呢都会需要呢大量的酒。 没错， 当然呢你说你那个时候再去买的话呢，临时再买，一个是抓瞎，另外那时候的价格就不容你去考虑了。 没错 啊、所以现在咱们应该多囤一点。 没错、 用的时候呢啪拿得出来，又省钱，而且它品质也好，又有面子啊。 没错， 非常好。 所以说下半年用酒高峰的时候，周老师我就觉得应该多组囤酒，而且你包我自己也在囤酒，所以说我觉得你在用酒高峰的时候你去买酒的时候，价格首先很高，最重要是你买不到真正的好酒。而今天美拉图红酒呢，就我们做一个限量，就100组。周老师，如果错过这100组之后呢，可能你看不到这个组合， 对， 你也看不到这个价格。所以说我再次给各位强调一下，为什么你的酒便宜，为什么你20多一瓶你能够带来法国的？首先，我们是不为了挣钱，我们是在推广，我们是在用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我们如果说去打广告的话，你说我们几十万砸到广告里面，费用当中我们看不见，而真正我们让消费者拿到实惠。那如果我进入到商超当中，我告诉大家，就是它的进场费很高，所以说你层层加价之后，你会发现酒水的价格就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而这一瓶酒，你在专柜你去买398一支， 对。 而今天周老师，我很心平气和的告诉各位，就是我买一箱送一箱，而这保证每一瓶都是原瓶原装进口，都是真正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今天我再加赠2只1.5升瓶型带给各位，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组合在北广生活时间是没有办法被超越和复制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399。14支酒，但是相当于16瓶酒的容量，如果错过了，你可能你买不到了。所以我请求大家，如果你喜欢红酒，你想喝的，你想自己小酌的，你想下半年用酒高峰的，多囤2组，多组订购，多组囤，多组订购，这个价格错过再没有。 对，过日子咱们就要精打细算， 没错。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一瓶酒的价格，您拿走的是这么多瓶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你说那个真的是实实在在，比如说你要是做广告的话哈、那更多人更多的是听到和看到， 他买不到， 因为你做广告的话，这个钱最后还是要放在它的价格里边， 没错。 那很多人呢，这么高的价格他是喝不起的，那具体这个酒怎么样，他还是不知道， 没错、 只是有一些名气而已。 对， 但是咱们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哈、这个低价品尝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老百姓都可以尝到它， 感受到 是出于你们对自己产品的一种信任。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尝到，他就会喜欢。 没错， 你们有这个理念， 没错、 所以呢，才有这个价格，让大家更多的来品尝到这个好的酒的滋味。 没错， 当然了，这个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是希望跟你们来合作，因为以大的这样的优惠呢，来使我们的消费者呢得到真正的实惠。 没错，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啊。 对， 所以咱们合作了这么久，您还别说，您这个品牌的酒呢，确实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的消费者的一致的认可。 没错、 卖的现在真的 非常非常好。 对了， 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有一点你要记住，因为现在各种的这个平台，大家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平台， 嗯 啊，这个什么样的平台它有什么样的产品，这点很重要。所以您认定了平台，等于您购买就成功了80%，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我们对每一件商品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是把关极严格的，所以在这点上您就放心吧。 没错、啊、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再多组囤，下半年因为就高峰了、嗯、我觉得多组来订购，喜宴的啊，寿宴的，下半年走亲访友的，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小酌的，重要是价格399、嗯、首先带走的是原瓶原装进口、 嗯、 都是来自于法国，而我开放12瓶当中的任意瓶主品试喝，有任何不满意做到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 嗯、 价格再给各位强调一下，12瓶酒带给大家、 嗯、 再送2支1.5升瓶型，错过重要日再也没有了。 是的，我们为我们今天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所以大家呢您就尽管放心，赶快来拨打电话，一瓶酒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14瓶16瓶的量，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酒、美食、健康的养生品。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在10月9号至10月11号展开金秋大促，新老用户进微信商城即可领取20元至200元的立减优惠券，最高立减20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领取优惠哦。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假期归来，您的车后备箱还好吗？ 最近啊，不少网友在微博上晒起了车后备箱，说有一种爱叫做我妈可能觉得我在外面会饿死。这一人宽的后备箱里呢，装着自家种的大米、南瓜、白菜、菜籽油、苹果、柿子和鸡蛋等等啊，还有妈妈忙了一整天刚刚做出来的白馒头、菜包子和饺子。这满满的后备箱装的全是父母的不舍和牵挂。 嗯， 行李箱后备箱虽大，也装不下父母的爱啊。 是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管我们多大，不管我们走多远，只要父母健在，我们永远都是他眼里心里的孩子。 嗯， 但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这样的称呼已经不在了，世界再大又有谁能时刻牵挂着我们呢？所以让我们以同样的爱回报父母，让父母也能感受到时刻被牵挂的关心。 嗯，马上就是重阳节了，鲜芋仙厂家呢祝愿全天下的父母心情舒畅、身体安康的同时，也特别带来了纯野生、纯进口的地中海一级品淡干海参给大家。 嗯， 3年期的成年体野生海参，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高蛋白的营养物质。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而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只要花799块钱，一盒200克，3个月的海参滋补，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是的，想想看，生活当中200多块钱去超市给孙子买次零食的钱，就是给手机充个话费的钱，就是去菜场买次螃蟹的钱。但现在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只要200多块钱，您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月的海参大餐了。给孩子做个海参蒸蛋，给爱人做个凉拌海参，补充一下精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给父母煲炖海参饺子，补充各种 种的海参素和蛋白质，不比看场电影、打场麻将、买条香烟要来的实在吗？ 电影呢，永远说的是别人的故事，麻将打的只是过往云烟，那香烟呢，不但伤害自己，还会影响家人健康。倒不如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799块钱给全家人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来得痛快。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看到手机尾号4753的朋友说啊，现在吃东西呢都讲究原生态，鸡蛋呀要吃草鸡蛋，猪肉呢要吃黑猪肉，海参当然还是野生的好了。只是听说你们是淡干海参，会不会泡发起来很麻烦呢？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海参是淡干的。因为海参呢是一种脱水自溶的物种，打捞上岸2个小时之内，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措施，海参就会自己融化成一滩黏水。所以呢，淡干处理是保留野生海参营养价值的加工技术之一。至于泡发问题，您放心好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凡是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就多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 你可别小瞧了这只焖烧杯哦，只要把淡干海参洗干净煮沸之后，连同开水直接倒入焖烧杯里，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了，想吃好嚼入味的那就多焖几天。总之想吃什么样的口感海参完全由您来控制。市面上这一只海参焖烧杯的价值呢是298元，今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799块钱为全家人做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同时就能不花钱免费赠送一只焖烧杯。所以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2759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啊已经泡发过鲜一鲜的海参了，比酒店里200多元一根的海参小米粥啊劲道多了。这一盒40多根呢，不得花上8000多块钱呢，还是啊自己做的比较实在。 是 0058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说啊上次给客户送的就是鲜一鲜的海参，没想到他特别中意，那当然要多订一些了。有朋友说啊，刚拿到鲜一鲜的海参的时候个头是不大，先泡了8根，没想到越泡越大。而且海参筋也特别的多，一看就是野生的。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知道您是位吃海参的行家。是的，鲜一鲜的海参是属于一级品的淡干海参，泡发之后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就像您去超市菜场看到的干木耳一样，一泡就知道了。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799块钱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一鲜海参，这个优惠力度可不是档档活动都有的，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说的一点没错啊，而且每一头鲜一鲜海参食材的营养呢都在海参精里，因此呢行家都称这海参精啊为海龙丝，它是海参的神经系统，所蕴含的营养呢对人的身体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呢选海参一定要选海参精多的，就像鲜一鲜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样。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那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的话直接拒收就行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过相信您啊一定是会非常满意的。 没错，品级是一级品的，产地是地中海的，属性呢又是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而实际上您只花到了799块钱，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只要把淡干海参洗净煮沸之后，连同开水直接倒入焖烧杯里面，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想吃好嚼易烂的那就多焖几天，总之啊想吃什么什么样口感的海参完全由您来控制。市面上这只海参焖烧杯298元，今天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799元让全家自补3个月的野生海参，同时就能免费不花钱得到这只海参焖烧杯。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生长，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小话题是哪些病会出现胸疼。胸疼啊，是一种啊常见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引起胸疼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最常见的胸疼是什么？咱们可能都知道，那就心肌梗塞。心肌梗死的话导致胸疼。心血管系统导致的胸疼啊，以心绞疼、心肌病最为常见。以前心脏疾病的主要人群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呢，现在如今心肌梗死的人群啊，平均年龄下降了10岁，一般在50岁左右。其中甚至很多呢，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只有啊20-30岁。心肌梗死最主要的症状是一种压榨性的疼痛。这种症状不分年龄段，不分人群，只要是心梗的患者，大多呢都有压榨性的疼痛。什么叫做压榨性的疼痛呢？就比如说举个例，就是你胸口啊就跟压着一个大石头那样，压着你动不了，压着你喘不过气儿。另外呢也有呢，就是好像是脖子那儿啊，有人呢用手掐着你的脖子，你根本就呼吸不了了。所以呢，压榨性的疼痛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疼，实际上这个疼倒不一定很厉害，就是发闷呐、憋气。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压迫的感觉，感觉胸口啊非常发闷，常常呢伴有出汗。出冷汗了，这时候导致心梗所引起的胸部的疼痛的范围包括心前区、前胸，也可放射到左上肢、颈部和下颚，还有人呢会出现牙疼，放射到下颚或者呢是左侧上肢啊、左侧肩背部的疼痛，不是呢压榨性的疼痛。更像是有的是一种酸胀的疼痛。除了压榨性的疼痛以外的话呀，那么急性心梗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的表现，比如说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儿、昏厥、头疼、恶心、呕吐、乏累，或者呢头晕。老年人呢，这个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女性的患者呢，容易出现一些不典型的心梗的症状，所以要特别注意其他的一些伴发的这一些症状。所以说胸疼，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心肌梗死，这是最常见的胸疼。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哪些会引起这个胸疼的呢？那就疼痛度最高的胸疼是什么？是一个主动脉夹层导致的。有一种胸疼啊，经历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呢疼痛那一瞬间呢特别的难受，就会感觉到自己活不了了。而这种类型的胸疼啊，48小时内死亡率可以达到 50%。 犯了这种胸疼的人，一般人呢撑不过48小时的。如此凶险的话，一旦发生就像一颗炸弹呢在身体里突然之间爆炸，这就是主动脉夹层导致的一个胸疼。几乎所有主动脉夹层胸疼的人呢都是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再加上一个相关的诱因，你是高血压， 就容易出现呢主动脉夹层的胸疼。还有一个诱因，那这个诱因是很多，比如说是天气的突变，这个突然之间变天了，突然之间寒冷了，还有呢劳累，还有一些呢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突然引起血管的破裂。血管呢咱们都知道有三层的结构，有这个内膜、中膜、外膜，就是外表面、内表面夹层。如果血压突然之间增高，那相当于一个特别大的力量啊，它会撕破血管的内层，就是内膜呀，就给它撕破了，血压特别高，冲破了这个内膜，血液就进入到这个夹层了，中膜那儿了。主要是内膜破了，外层没有破，那么血液呢从内膜破裂的地方呢就灌注到这个夹层。如果血管只是内层破，还不至于啊夺命。一旦如果你的外层大血管在突然之间破裂以后的话，那么体内的5000毫升的血就会瞬间扩散到身体的里边了，那么连抢救的时间都不可能有的，没有的。如果主动脉夹层有血液，及时的救治的话，那么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所以你发现了胸疼不能忍着，赶快千万。你要是这个血液光是在这个夹层，就是在中膜那儿好，那么外膜就不能破，外膜破的话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的。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时候是血管内膜和外膜之间的撕裂，会发生的撕裂样的疼痛，由于疼痛非常非常的剧烈，会变成呢一种像刀割样的疼痛，刀子拉肉那么样的疼，感觉就像啊刀片在刮过去。这种疼痛的范围会非常的广，如果是往下撕，撕到肚子上就会变成了腹疼。所以这个血管就看发生主动脉夹层发生在哪儿，就是叫往下走的话，那么撕裂到肚子那就会变成腹疼。如果往上撕，撕到头呢就变成了脖子疼啊、头疼啊，头疼的范围就越广，那么这样的话患者被救治过来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很多病人的主动脉夹层呢都是从背部疼痛啊开始的，这是由于啊撕裂呢它是从啊降主动脉开始的，然后呢逐渐的有腹部的疼痛和下肢的疼痛。那么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哪些人群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危人群？那首先咱们要说这是高血压的患者，有高血压的话呀，一定要咱们要控制血压，所以千万的有些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认为啊，这个血压高的无所谓的，我也时间长了也不觉得没有症状。可是你把这个隐患存在在你的体内的话，这个首先出现主动脉夹层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者一定要控制血压，还有呢，糖尿病。跟动脉粥样硬化的人，所以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的人，这三个人群千万要注意。因为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都会导致血管啊变得薄了，那么血压的冲击啊会导致啊血管内啊这个和外表的这个破坏。那么血压冲击化对于血管内膜跟这个中膜甚至外膜都会进行破坏，引起呢咱们说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疾病。那除了主动脉夹层以外，咱们还有一个胸疼是什么病？那最容易发生的呢，而且是容易忽略的想不到的，是一个肺栓塞导致的。肺栓塞呢是一种容易被误诊的一个疾病， 它是死亡率在20%以上，是人体下肢在形成血栓以后又流到肺里面，导致了肺栓塞的一种疾病。体重比较重的、比较肥胖，在长途旅行之后啊，尤其是你坐飞机坐个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在经济舱，在起身下飞机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晕倒。有些人呢，抢救就不过不来的。那这些患者大多呢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最后呢给他解剖的话是发现呢肺里有大量的血栓，那么同时啊腿部啊也有血栓，跟运动量少啊有关。你说坐在飞机上经济舱比较狭窄，腿也不怎么太动化，那么你这个时候到突然之间下飞机了，哎，一下就不行了。肺栓塞导致的胸疼是一种钝的疼，类似于夹板的一个感觉，就夹着你夹板的感觉。肺栓塞绝大多数伴有呼吸困难，疼痛的呢是前胸，也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典型肺栓塞呢有三联症。典型表现一是疼痛，二是呼吸困难，三是少量的咳血。所以说你要出现这个情况，坐了十几个小时出现了这个胸部疼痛、呼吸困难还少量的咳血，这肯定是应该高度的怀疑啊肺栓塞。久坐是指腿弯着长时间坐，这个姿势啊正好妨碍了人体下肢的血流的回流。如果在坐的时候啊把腿伸直了，血液回流就会啊相对的充分一些，也能够预防血栓的出现。骨折的人、长期卧床的人是容易出现静脉血栓的，所以没办法经常活动的人的话呀是容易出现的这个肺栓塞的。老年人长途飞行、经济舱、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开车也是一样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三种情况的胸疼，一个是心肌梗死，一个是主动脉夹层，一个是肺栓塞，咱们出现了胸疼，这三种都很危险，所以咱们应该提早的警惕有没有出现这种的情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被认为啊是一个美好吉祥长寿的象征，祖先呢早就对它呢有一个总结了。在认识和服用啊灵芝的过程中间，咱们祖先呢又总结出来了一个很具体的这个对于灵芝的描述，在很多的古代的医学文献上头都已经介绍了。所以说灵芝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具体的药食同源的这个问题啊早就祖先已经啊描述，再加上现在的有的科学家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它几十年，结合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结合着文献记者，结合着临床的实践，确实证明灵芝呢对于我们呢人体还是啊健康而且保护作用。灵芝首先促使我们全身呢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呢通畅。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全身供血供氧充足的话，咱们呢这个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哪儿哪儿组织器官功能啊都可以使得它呢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脑的供血供氧充足啊，那么起到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内平衡。